朴树的《苏珊的舞鞋》，很少有歌曲能把惆怅的心情唱得如此的舒心。风不停，绿树阴，阳光晃眼，天真蓝。歌曲当中的画面，也许就是现在这个季节。真快呀，我的夏天像浮云般飘散。那下面这首歌曲可以单曲循环，这是由朴树所带来的《且听风吟》。而在下个时段，我们将会来关注周杰伦2003年专辑《夜会美》，我们稍后见。 突然落下的夜晚，灯火一个是斑斓珊，昨天已经去得很远，我的窗前已模糊一片，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，要怎样放开我的手，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，在深夜收紧我的心，

2003年，周杰伦曾以母亲叶惠美的名字来命名个人第四张专辑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专辑中这样一首《晴天》，由周杰伦作词作曲。 老，恋爱的方式无法拿笔的草，也没有规则可以执照， 白龙的缘分更不可靠，喜欢的对象要自己挑， 是方文山作词，周杰伦作曲并演唱的《他的睫毛》。周杰伦填词的内容和方文山营造神奇诡异不同，更贴合自己的内心。方文山自我要求很高，他要求词一定要有天马行空的画面感，有历史的厚重，就像一部经典电影，画面跳跃而且节奏紧凑。也正是因为他对古典文化的热爱，促成了周杰伦日后在中国风的独领风骚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中国风开山之作《东风破》。 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，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，旧地如愁又月圆更寂寞，夜半清醒的烛火无人可走，我 走之后就能回忆思念守 Thank you. 听得到是由曾玉婷作词，周杰伦作曲并演唱。曾玉婷并不是专业作词人，而是周杰伦第一家公司阿尔法的企划，这也是他个人唯一的一首发表作品。周杰伦专辑当中涉猎题材很多，下面这首歌它是以乒乓球比赛为切入点，讲述青春期的疑问以及对于胜负的释然。我们就来听这首《三年二班》。最后也欢迎各位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更多精彩内容。听听 FM， 好听的听，爱听的听。稍后我们继续中歌榜，待会儿见。

广播，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，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，厦门音乐广播，山西文艺广播，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，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，海口音乐广播，镇江文艺广播，翡翠963，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，南京音乐广播，河北音乐广播，台州音乐台。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南北联盟，神州共享，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祝大家十一长假快乐。在前两天我们共同重温了今年榜单从第16期到第36期的冠军曲，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来分享今年榜单阶段性总结的更多歌曲。首先从首周入榜成绩最好的黑马歌开始，在这21期榜单当中，大部分的歌曲都是在以最好成绩上榜之后成为冠军，而这些歌之前也都有分享，在今天节目当中就不再重复播放了。那首先我们听到的是第17期的黑马歌，首周以第5名成绩上榜，石凯这首《纸面战场》。 夜晚钟声敲响，暮色之间登场，剧本相互交换，争取完美隐藏在古老的城堡中，危机会登场，听讽刺的笑声相互在中上，有人曾藏在书房，旁观角落的主张，老旧的冷底下传出预料的声响，你美丽的皮囊即将牛掰被盖上，被我们撒上掩盖人心的土壤，醒来就被欲望活埋，故事感慨哪一个被替代，心无牵挂，每个人都活该，虚有牵绊想跟时间灌溉，还没醒来就被欲望活埋。故事公开，那一个被替代心无早在我口袋，被击开意外，你才说到是活该，思维等待扩散，没发现的剧场，精心雕琢却等来一刹那的慌，我腰包比较沉，坦然又紧张，多深的阴霾终究会晴朗， 唯一能相信的只有各自地方，就是直面的战场，兵器也无法投降， 时间灌溉，还没醒来就被欲望活埋，故事更改，哪一个被替代，心无牵挂，每个人都活该，自由牵绊找个时间灌溉，还没醒来就被欲望活埋，故事更改，哪一个被替代，心无牵挂，每个人都活该，自由牵绊找个时间灌溉，还没醒来就被欲望活埋。 叫日与月悠长，画大地只画一隅山与河无恙，观万古上下五千年天地供养，唯炎黄心坦荡，一身到四方，浮流光砖一瓦，岁月尽红香，叹枯荣一花。 花一幕悲喜尽沧桑，曾把荒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，为华夏展锋芒，道路在盛放。 风一声在东方，起大刀满霞光，我和你心神与你怀，成一枚血流淌。南通党国共享，挺立起了脊梁，五国万疆一人爱，千年不灭的 光，一砖一瓦岁月尽红墙，叹窟窿一花一木悲喜尽沧桑，横八荒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，为华夏展锋芒，道路在盛放。 听到的是在今年有着非常高人气的歌曲李玉刚的《万疆》，这首歌在第26期中国榜是以空降季军的好成绩成功上榜，而下面我们听到的是第28期的黑马歌，首周进榜成绩第6名，来自有着将近20年成立时间的波兰童话乐队，这首再发表的歌曲《超光速》。 静，妈妈困在宿命里，为活下去的明天拼一点决心，被理想狗占好又失败的婚姻，祝福我今后千万要小心。 李霄云在氛围电子的音乐风格当中如鱼得水，有更好的自我表达。刚才我们听到的便是在第29期中国榜以第四名成绩上榜，这首写出了万物互相关爱彼此平等主题的歌曲《你呀我呀》，收录在今年的全新专辑《浪漫病》当中。而在第30期中国榜迎来空降冠亚季军的景象，空降冠军是孙楠周深的《中国加油歌》，而下面这样一首空降亚军，李宇春这首在去年疫情当中创作，写出平时容易忽视到的小确幸，我们就来听这首《轻浮》。这里是在十一假期陪伴大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稍后在下一时段我们将会继续来分享今年榜单阶段总结的黑马歌，我们待会儿见。 隔壁小孩哭了笑了，蹒跚咿呀呀，金色大狗飞跑卷尾巴，单车少年大口呼吸张开了肺叶，银发老人谈笑树荫下，好在有家可 可贵，好在有你相陪。原来这些日复一日的平凡，会让我的心忽然疼痛怀念。情一见，已是泪流满面。在第一束樱花开的时间，原来山川情缘是我最深重的感谢。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。 在身边，人生不只有今天才是未来。一时间，我

江湖多离散，尘埃落定一上夜昙花，酒意沾对金山，听舟月唱晚，芳草暗起云烟，世外仙悠然，谁横笛千针散，轮回都看淡，沉清旧梦，千金也不换。愿勿忘当年，寻觅多辗转，跋涉涉水寻遍几世悲欢。灯火阑珊处，惊鸿变自舞，无风起微澜。渡劫难关前，换余生相伴，白衣隐巫山，何以去婉转。闲看天色暮，神人皆无数，纷扰都不管。 从第37榜单开始连续出现了空降冠军，并列成为当周的黑马歌和冠军歌。而刚刚我们听到的便是第32期榜单出现了空降冠亚军第二名歌曲张靓颖的 OST 新歌，这首《无望》。黑马歌暂告一个段落，接下来是代表当周最大升幅歌曲的火箭歌了。首先来听第17期中国榜的火箭歌，单周升幅14个榜位，从第23名来到第9位， Lara 梁心怡这首《戒掉你》。 碎落的雨拍打夜的窗台，想控诉痛的来龙去脉。曾经我们好到相互依赖，恍若一阵风不复存在。以为幸福再晚也会到来，你却沉底心酸了邮差。光阴爱爱耗尽了期待，当梦醒来只剩回忆的残骸。原来现实不管好好爱有多难，只会眼睁睁地说背叛多简单。我总以为能够扭转，却不过 撕心裂肺几段后，原来承诺不管好好爱有多难，只留下自己还要思念的荒诞，望着最后的心 在第18期中国榜有两首并列火箭歌，都是单周有五个榜位的上升幅度，分别是刚刚这样一首第18名，单依纯唱出成长中的小痛点，这首温冷质感成长单曲《分身》。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同样有五个榜位的升幅，从第26名来到了第21位，张碧晨这首《光的方向》。这里是全年无休好歌不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明天同一节目我们再会。 无处可逃，无处可靠，你醒着微笑，不去不闹，忘了年少，不曾为寂寞成行，泪雨寒成霜，心已滚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 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。